庭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清明节的小长假呢很快就过去了，今天虽然是周日，但是很多朋友呢今天应该已经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过我们的节目呢还是照惯例啊，在周日里呢继续和我们的古曲爱好者呢一起分享大家喜爱的我们的传统说唱艺术当中啊以唱为主的一些曲艺形式。那么在过去的这个小长假里，我们为您准备了一组红色经典题材啊，缅怀我们革命先烈的曲艺作品。昨天呢有一段王若飞在狱中北京琴书啊，关学曾先生演唱的这段作品呢还没有欣赏完，咱们呀先用上几分钟的时间，请关老呢给我们把这段作品做上一个收尾。 走扛着铁锁链呐、马炳仁带着他的部下都跟在了后边。到了后院崔四开门忙往旁边闪，王若飞是头一个走进了房间，这些人都跟了进来，堵着房门扎。那崔四在若飞的身旁带笑开颜：黄先生，这是一通帘的房子，两间半，得阳光，空气流通，又大又宽。桌子上给您准备好了纸笔墨砚，大桌灯带纱罩，您随便开关。桌子旁边是弹簧椅，坐上能来回转，慢得很，这儿给您准备了炮台烟。这边是个单人床，弹簧颤颤，写赖了您就养养神，在这儿安眠。大暖壶是刚开的水，已经给您灌满。好茶叶这儿有两桶，小燕与毛尖。要沏茶，这茶几上 有茶壶茶碗，抽屉里头有点心奶油饼干，这屋里所给您准备的您多看一看啊，还缺什么少什么王先生只管谈啊。若非说写字嘛，有了纸笔墨砚就可以了，其余的全用不着。说完话哗楞楞哗楞楞来到桌子的左面，往转椅上一坐，又对马炳人说，还是这句话，不准你们随便进来人打搅。马炳人说，那是自然，这一点我保证。若非说，好，那你们可以出去了。 是。 走。马炳人带着他的部下就走出了房间，在门外留下了两个围警专专看守不提，我单说若非同志。等这些敌人走后，房中只剩下了自己。把桌上的纸张铺开，这种纸还是很好的，是西北的特产大成麻纸，往砚台里倒了一点墨汁，拿起笔来摘下了笔帽，一边舔着笔，是心中暗想。想敌人听说我写功，他们是蛮高兴啊，哪知道我是借水行船把计策伤，我是公开的共产党员，就公开的战斗，这一次我定把蒋介石的老底儿都抖了清，倘若是一旦敌人犯了他的野心，也只有从容就义，为革命牺牲。若非抱定必死的决心，稍微愣了愣，又想起了革命十多年火热的斗争，想起了压迫人民国民党的暴政，想起了卖国求荣蒋介石的罪行，想起了这国家破烂的情景啊，想起了人民这灾难重重，想至此又舔了舔尖儿，把毛笔挥动，刷刷刷抒发了自己的革命的激情，把笔杆儿当成了枪杆儿，越使越好用啊，每一字每一句都想对敌冲锋啊。从此若非同志每天就在这个房间里写，一连写了三天，敌人就真没有人敢到这儿来打搅，除去送水送饭的人没有别人来，就是送水送饭的人也是放下赶紧就得走，不准多停留一秒钟。到了第四天中午，若非同志还正在写，忽然咣当一声房门响亮，由打外面走进一个人来。若非同志抬头一瞧，不是别人，正是崔四，赶紧把写好的纸先合了起来，马上把脸一沉，崔三儿，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崔四笑嘻嘻地说：“黄先生，我今天到这儿来是奉了局长的命啊，请您多加原谅，要耽误您几分钟。我们局长这三四天是很耐心的等，也不知道黄先生您什么时候能写成。我们局长又不肯来打搅，可心里又不安的，所以才派我到这儿来打听打听。”这小子一边说话一边就往前蹭，伸手就要抓材料，那若非用手一横：“干什么？这没写完的口供不准你动，你们这样随便来打搅，我没日子写成。去告诉你们局长，他叫马什么饼，不准他随便派人到这儿来打听，否则的话我就不写了，我连笔都不动。”崔四一听倒退了两步，面带着笑容：“黄先生，我走我的，您还写您的供，咱千万可别闹误会啊，您也别把气伤。”若飞同志一眼没留神，这小子滋溜一下就没了。 欣赏了关学曾先生演唱的这段《北京琴书》，王若飞在狱中。下边啊，咱们换上一个曲种，来欣赏一段单弦作品。这是曲艺名家马增慧先生啊演唱的一段《贺龙过年》。 张相罢呀，灵机一动，哎，有嘞。上次纷扰，贺军长他那份儿让给了伤员士兵，这一回这两个猪腰子我得给他送啊、哦哎、这一回这两个猪腰子我得给他送啊、哦哎说话间，中午就餐一商量，厨房里煎炒烹炸忙不停，溜腰花做好了正要给贺军长送，巧得很，贺军长来到了大饭厅，好香啊，今年过得真丰盛。哦，还有这溜腰花外加鲜葱。贺军长他说着巡视一番，不觉一愣，嗯，怎么就我多了一盘腰花带鲜葱。想到这儿叫了声四五丈，你给我加菜呀、啊、真太不公。四五丈说，贺军长啊，这不是加菜特殊送，这一回是补菜呀，补的上次的那个亏空。贺军长摸出了烟袋，一个劲儿的拧，不划火不抽烟，很严肃的表情。司务长，你呀你呀啊，你的记性可真叫好，几月前的一点小事儿你还记得那么清。司务长说，怎么不记得呢？您那次让出骡子把伤病远送，又一次把大衣让给哨兵，战士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齐赞颂贺老总带兵真像亲弟兄。贺老总说，司务长啊，这些个记住有啥子用吗？咱们应该记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才行。司务长一听无比激动，眼望着军长的粗布麻衣补丁上边落着补丁，您关心士兵情义重，就不许我们关心您贺龙，我看您有点太任性，只许您关心伤病员，那么我们关心您就不行。司务长嘟嘟囔囔有意见，贺军长哈哈大笑说，相应嘞相应，同志啊，上次给我的那份肉是按规定啊，可是让我缺送了人情，这一次再照顾我岂不是重领了吗？带兵人搞特殊是军阀的作风，今天是过新年，正愁没有礼物给伤病员送，走，你陪我把这份溜腰花送到了病房中。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看天里场景喜，就能一下出仙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斜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鱼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唱歌，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巡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吆喝声，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和我们的曲艺爱好者呢一起分享精彩的红色经典题材的曲艺唱段。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单弦名家石慧如先生演唱的一段曲材自《红颜故事》的单弦作品《地下苍松》。 叫声华子良， 们仨人赶快的收拾木工钱来，马上转移就往那别处搬。全局的同志怒目相观，就知道又到了刽子手杀人的时间。同志们向难友们告别，出离牢外面，从容不迫，他是挺身而前。啪啪两声响，倒下来罗世文还有那车月仙，第三枪可没打华子良，一颗子弹就打在了树上边，就听见华子良哎呀一声倒在了地上边，浑身乱抖，萎缩成一团。从此华子良就下成了疯癫，两眼发直啊，他是一语也不言，在他的脸上喜怒哀乐从不有表现，不分当今不懂饥和寒，只要一放风就跑在了牢外边，捋顺着围墙他是连跑带颠，天天如此简直就成了习惯了。刮风下雨天冷天热是从无间断，跑起来没有个完，转眼间到了四九年，百万雄师横渡江南，国民党节节溃溃往西南窜，数九隆冬腊月天，重庆四郊战云弥漫。国民党侦防处的处长特务头子徐鹏飞如坐针毡，他是心惊胆战，忽然间接到了蒋匪的一份密电，手托电报仔细不安，溃退前一定要炸毁重庆的工厂桥梁发电站呢，要把这美丽的山城化灰烟，并且把白公馆的政治犯全部杀害，不要过三天。徐匪他眼冒星光说声好，正合我意。你看他心茫茫，他是意乱乱，上了汽车急速变，霎时来到了白公馆，匪徒们全副武装把对战，他是迎接入座连声喊呐、看守长毛头鹰急忙走上前，徐匪他压低了声音把阴谋又布置了一遍，猫头鹰他连点头啊，说处座您请往，您前天的指示我是完全的照办，所有的那政治犯啊全都犯了法典，可疑的那个厨师傅昨天就消灭了，先做的电椅子，然后把它推到枪水池里边，围墙上的铁丝网不大 北他听到了此处，突然往牢门儿一看，见一人衣服破烂，光着脚，他还没把鞋穿，满头白发蓬乱乱，两只手他是抖颤颤，提着盘冲奔向牢前，两眼直勾勾，他是一抖好好好一脸。 他是谁？ 啊，他叫华子良，是共产嫌疑犯，三年前叫他赔了一次榜，就下成了疯子，下疯后曾几度严密的调查和慎重的判断，他确系是川北匪区的一个老百姓，不是什么共产党员，下风后一句话也没说过，只会把头点，要是一放风在当院，他跑起来没有完，因此叫他在监狱里把零碎活干，管理员上街去买菜，叫他把筐子搬，几年来是明察暗示，没出过一点错。这个疯子最大的优点，他就是嘴头严。这个小子是越说越得意，徐匪他好像是没听见，抽个冷子一个耳光，可就往那脸上扇，啪呼，打的这个小子天旋地转，眼冒金星啊，他的脚踩棉花团，好嘛，共产党的花招太多，我看你是云蒙遮眼呐，他这种反常行动可能是暗藏奸，叫这种危险分子在我们中美合作所这样的随便，出了错就不小，你担还是我担，今天我要亲自查看是真疯是假疯，甭想把我瞒，立刻把华子良就推到了当院，浑身上下扒光了他的衣衫，当此时同云密布，冷飕飕寒风走起，宇宙茫茫天地相连，霎时间天空以上洒下了雪片，风刀雪剑好像是把肉剜，匪徒们身穿着皮衣，还冻得浑身打颤，华子良一丝不挂，仿佛是破绝寒，直勾勾的两眼死盯着徐匪，只气得那杀人魔鬼他的狗眼圆翻，命匪徒把几桶凉水泼在他的身上，霎时间华子良被冰雪侵满，只冻得浑身僵紫，是皮崩肉炸，他还是直挺挺站在雪里边，陈半晌就见徐匪把头一点，根据这种痛觉不起作用的情况看，也许是真疯癫，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够大意，在这种非 非常时期，我们处处要防患未然。在这时，隐约约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徐飞他是匆匆离去，猫头鹰把华子良也带回一边。同志们一见子良，吃惊飞翔。只见他脸如黄蜡，形似骷髅，浑身血迹，步履艰。匪徒们透着慌乱，动转挪移很频繁。那个说，一堆一堆的烧文件，大汽车一辆一辆把东西搬。根据现在的情况看，一定有阴谋在其间。华子良若无其事，也不呻吟也不喘，直勾勾的两眼望着天。第二天一喊放风，又跑在牢外面，捋顺着围墙，他是连跑带颠。同志们正在雪地来散步，走过来监狱党特支书记齐小娟，暗向程刚使颜色，他二人悄悄绕在牢房的后边，溜进了监狱图书馆。正看见管理图书的大老袁，他们三个人一对眼光把头点，老袁他急忙站在了门外边，摇头晃脑把那唐诗念，为得是寻风放哨把那动静关。只要是有人一进图书馆，他就发出危险的警号，是月落乌啼霜满天。他二人来到了书架后，一掀地板往里钻，这本是监狱党秘密开会所在地，已经用了十几年，除去他们三个人是谁也不知道，撑得起是又保险的又安全。小轩说，现在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华盛顿派来一批爆炸队，还有一个秘密代表团，要炸毁重庆的工厂、桥梁、发电站，时间就在溃退前三天内，要杀害全体政治犯。看起来咱这越狱的时间可得要提前，现在决定明天夜间的12点，同志们突围，地下党在外面来应援，给敌人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这个计划马上要送到牢外边。可是送信的厨师已被杀害，跟地下党的联系中断已经有好几天，过去的接头地方也不能再用，你还有没有可靠的地方谈一谈？哦，接头的地方倒是有，谁能把这重要的责任担在肩？现在只有一个人，谁呀？华子良。他 这样的大事焉能叫他办？谁不知几声枪响就下上疯癫，几年来从没见他跟谁联系过，也没见他把话谈，龙光华牺牲胡靠受刑的好像没看见，绝食斗争就是他一个人把饭碗端，这种人与我们毫无共同处。齐小轩连连摇头说不然，依我说问题就在这儿，这个人确实不简单，虽然还没查清他的身份，但对他详细观察了好几年，我觉得说到这儿就听见老袁大声的把诗念，危险的警号就震耳边喊喊，就知道有人进了图书馆，程刚他一块石头拿手电，只要敌人一露面，你死我活在眼前。这个时候就听见有人掀地板，噌，人随生智跳在下边，啊，华子良，嗖，一块石头没砸上，郝成刚急如闪电奔上前，华子良将手一挥说且慢，他与方才判若两人不疯癫，神烁烁二目之中光华闪，着力如山有威严，单臂托住程刚的手就好像那金梁玉柱青泰山，齐小轩叫住了程刚低声问，你是什么人？我是共产党员，到这儿干什么？党需要发挥作用，你找谁？特支书记齐小轩。谁告诉你的？四川省党委书记罗世文同志。什么时候？1946年10月18赴刑场的路上，他估计敌人叫我陪绑考察我是不是共产党员，因此他指示我枪声一响就伪装疯癫。为什么现在才来？他告诉我不到必要的时候不准与任何人联系。你的任务，第一，要叫敌人确信我是神经失常，第二，要与地下党建立关系，第三，要完成越狱突围的任务。联络口号是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齐小轩上前抱住了子良同志，激动的两行泪水就亲口呀， 欣赏了石慧茹先生演唱的这段单弦《地下苍松》。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87.6兆赫。